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咁咧，除咗龙马精神咧，亦都祝大家咧诸事顺利，仲有广珠国盛。 各位 Mario 听众你好 ，Chili 对我嚟讲咧，肯定有秘技噶啦。不过咧，喺度祝大家龙马精神，猪年行大运。 好，新嘅一年我早嚟安恭祝各位龙马精神。龙就希望呢个中共呢条恶龙快啲俾人去降服啦，马咧就希望马上招好，即系我哋吓，即系等啲港珠唔好咁多梦法啦吓。精咧，我希望我本土派咧嘅各位手足咧，就各位兄弟咧，就即系精进勇猛作战啦。咁同埋神即系各方反共势力就如有神助。 Mario， 祝大家恭喜发财， 龙马精神，新一年祝大家猪龙入水，恭喜恭喜。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线。 好，欢迎嚟到新一集嘅本土最前线啊！ 今日好似人马上有啲阵容唔同喎。 系啦，今日由两个变咗做三个咁啊！发生咩事咧？ 系个乜水嚟嘅咧？ 自我介绍下先。 啊，大家好啊！咁我就系即系今集嘅嘉宾啦。咁我又叫 HK， 係嘛？咁 HK 咧又叫何君啦，咁啊何君又叫 HK 啦，咁啊咩人呢？如果真係係我哋呢個組合嘅忠實聽眾就知道啦，由呢、這、一個啊 學生 主場做到垂柱香港，做到本土最前線咧，一直 keep 住咧係我哋嘅忠實一份子嘅何君咁啊，但係咧即係由於啊，即係何君喺畢業之後咧就已經。高就非常啊，咁啊就非常忙碌。 我都希望啊。 係你唔需要謙虛噶啦，大家都知道你高就非常噶啦。咁咧，所以就即係比較少出現喺我哋節目嗰度。咁啊，今日咧就適逢啊，係咩題目咧？咁啊，由於今日二月十三，聽日就二月十四啦。咁啊，講情人節咧，咁啊，我哋有幸邀請到啊，即係中大第一溝女王何君上嚟咧，同大家咧。 其實我同大家講下，即係點解我今集會揀今集上嚟。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張譯就同我講咧，話哇，我今日就揾到真夫哥。 係啦， 咁我就哇，即刻喂唔得，唔嚟都真唔得啦，即係一定要喺佢隔離，即係同佢傾下呢個真夫哥。 如何喺情人節嗰度真夫哥咧？咁啊，就其實咧，老實講咧，即係情人節首先就即係一定要講下佢起源先嘅。咁啊，你即係都係嗰句啦。你哋有冇聽過情人節嘅起源係咩？ 有啊，好似我記得之前唔知有集好似係講過。 有集係嘛？唔知邊集係嘛？ 唔知邊集 係啦。咁啊，情人節咧，其實就一開始就係咪即係話咁一個咁喜慶嘅節日咧？就唔係嘅。咁啊，情人節其實一開始咧。即係一個幾悲壯嘅節日嚟㗎，咁啊甚至可以講得上係死人冧樓啦。其實一出即係一啲古代嘅聖人抗暴嘅悲劇嚟。咁啊話説咧，羅馬嘅皇帝啊 ，Claudius II 啊，咁啊克勞迪二世係咪應該咁樣譯咧？係啦，克勞迪二世咧，咁啊喺佢在位期間咧，公元268至270年間咧，咁啊就禁止年輕嘅男子結婚。咁啊為咗乜嘢咧？咁啊為咗打仗，咁啊徵兵入伍。咁佢啊相信咧未婚男子嗰個戰鬥力更加強，即係覺得係死獨撚咧打仗係勁啲嘅。OK， 而家都係獨撚先做咗大魔法師。 唔係，依家都係獨撚先當到兵噶嘛。即係你唔係獨撚，你點樣當兵咧？咁啊捉撚曬獨撚去當兵。咁但係咧就係一個叫做Valentine， 即係中文你可以叫華倫天奴啦嘅教士咧，就違反咗皇帝嘅命令，咁就咧秘密咧就係幫嗰陣時嘅年輕嘅男性啊去主持婚禮，咁啊咁呢個傳說咧就據稱咧，咁佢咁樣為年輕男士秘密舉行婚禮嘅做法咧就引起咗皇帝不滿，咁啊最後將佢收監。 我想知佢唔俾啲年輕男士結婚啊？ 係啊， 咁啲女士咧？ 女士就俾佢一個人屌曬咯嚇。 可唔可以唔係啲女士可唔可以互相結婚啊？ 嗰陣時冇咁開放，嗰陣時接受男同性戀，但係對於女同性戀就好似就係冇咁開放。 所以男嘅結婚就一係男一係就男女。 都唔會結婚嘅，咁但係即係佢哋會有一個即係愛情嘅關係喺度。但係結婚就真係男同女嘅。但係嗰陣時真係相對而言對同性戀好包容嘅。咁但係就即係佢咁嘅行為就令人不滿啦，令到皇帝不滿啊嘛，收咗監，最後咧就二月十四號咧就將佢處決。咁啊呢個其實即係整個一個傳說嚟嘅，係咪真係證實到咧？其實都唔係好證實到嘅。 你呢個差少少，因為我諗起呢個嫦娥奔月啦。 係點樣咧？ 嫦娥奔月又係即係類似又係同情情愛愛嘅，跟住又係關節日事噶嘛。 係， 即係都係因為呢個傳說，所以先有呢個種。 係啊，但係悲劇最尾就變咗即係大家都好喜慶咁樣歡慶呢個節日啦。咁啊頭先講嘅嘢咧就係呢個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嘅引文嚟嘅，咁啊 咁所以就係即係後屘啲人咧，就為咗紀念啊呢個阿 Valentine 咧，佢就係即係幫啲情人結婚，即係婉瑜咧就喺一個暴政當中咧，對於愛情憧憬嘅一個象徵。咁於是咧就即係慶祝呢個日子咧，就作為一個情人節啦。咁你見到佢英文名咧，其實係 Valentine's Day， 咁 Valentine 就其實唔係情人咁計，就佢個名嚟噶嘛。咁啊後屘就即係你就知道其實呢個日子個來源就來自於 Valentine 呢一個人啦。咁咧就其實即係呢個就咁聽落好似好遙遠啦，好似話喂屌即係公元268至270年嚟，依家都千百年啦，係嘛？咁亦都係慢慢地有人覺得喂，即係慶祝個情人節啫，使唔使講到啲咁悲壯嘅故事呢？係嘛？咁其實著實係今時今日我哋慶祝情人節咧，已經根本上都我諗九成半人咧都唔會記得呢、這個。亦都是被逼啦，九成九的男性，九成九的男性是被逼的，我告诉你，但是女性就很 happy 的。 不是，需不需要给两位男士今集可以扫下苦？ 不是，什么扫苦啊，直情震枯光，告诉你。 有节目为证啊。 直情震枯光，但是先讲典故先啦，但是今时今日虽然就没什么人记得飞人叹这一段故事啦，但是话晒了本土最前线又讲下本土东西啦，其实呢即係咁樣嘅情節咧，喺現代都發生緊嘅。咁咧就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其實我哋一直都有講新疆嘅問題啦。咁我亦都即係識好少數啦，幾個新疆嘅人啊。 新疆算唔算本土啊？ 新疆就新疆本土啦，即係我哋一起對抗中共咁啦。 所以我哋而家係講緊新疆本土。 冇錯啦，即係新疆咧，即係佢哋有一個悲慘嘅情況。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好多新疆維吾爾族嘅女人咧係被逼咧就係嫁俾中國漢籍男子咁即係佢哋美其名就叫通婚啦，其實種族清洗啦，即係咁溝淡你的血脈啦。OK， 咁即係悲哀到咧，甚至係即係依家有即係我識嗰幾個維吾爾人同我講啦，話佢哋即係族裏面好多男人嘅希望，其實就係娶翻一個維吾爾女仔，即係佢哋可以族裏面可以結翻婚，咁然之後延續佢哋嘅血脈。咁所以我話即係情人節聽落好似好遙遠啦，係嘛？唔俾人結婚，廿一世紀點會發生呢？咁但係其實你喺即係中共嘅暴政底下，其實都係喺新疆，其實每日都發生緊嘅。咁啊，會唔會明日嘅香港就係咁樣呢？係嘛？冇人知道。咁但係即係大家歡天喜地慶祝下情人節，譬如話你即係譬如你 女，其實香港唔需要做呢啲嘢， 係點咧？ 得㗎咯喎！即係你望下而家即係啲啲港女又比較高竇囂張啦，咁啲港男嘅地位就比較低。 我要同嗰啲港女 嘅 大平反啊！我識嘅女性朋友都唔係咁噶。 男人講嘢， 女人收聲。 歧視女人啊！ 本節目就快俾人投訴歧視女性。 唔好講。 歧視女性 啊！係咁咧，即係其實而家嚟講，啲港男咧都係想中國揾老婆。 係特別係好多即係生意即係或者經濟條件冇咁好嘅男人就即係。好多翻大陸包二奶啦，咁而家申請 唔止二奶啦，即係 三奶四奶五奶啦，仲有大婆都係有陣時係，咁啊單程證又來講啦 咁樣。因為即係你本身即係中國，你即係啲人特別農村嗰啲又比較窮咧，咁即係港男啊衰極啊都有少少錢啊， 係 咁所以咧就即係 翻去中國農村， 仲好即係其實同維吾爾族一樣啫嘛，咁但係有樣好就係話我哋冇俾人逼咯，係大家自愿 換血， 自愿換血啊， 幾開心啊！然之後娶咗老婆就單程證嚟講， 跟住然後爭公屋， 七年之後攞咗身份證就離婚爭公屋，然之後就申請佢大陸嗰條仔落嚟，咁啊終極換血啦， 一家團聚 啦，就咪冚家炸田屎啦，係嘛？ 幾開心啊！ 係啦，咁就即係情人節咧話就話。紀念呢個阿 Valentine 啦，咁但係即係眾所周知，即係你紀念一個人其實就唔係咁容易嘅，係嘛？歷史嘅長河當中有咁多人值得被紀念，點解 Valentine 即係特別一個人就俾人 pick out 咗出嚟，就即係大家家傳户曉咧？咁其實即係多得咧係教廷嘅功勞嘅，咁啊即係據到記載啊，據呢個教廷嘅即係自己嗰、那個記錄記載啦，咁啊教宗就喺496年啊，天主教教宗喺496年咧就廢除咗啊。原本咧係古羅馬宗教當中咧慶祝春天來臨嘅牧神節，咁咧但係呢一個牧神節咧就剛好係2月14日，咁佢又要即係吞食人哋嘅節日係咪？又要食咗人哋嘅習俗，咁啊點做咧？咁就廢除咗呢個牧神節之後咧，順手就將2月14日咧就定為呢個聖 Valentine's Day。咁啊神不知鬼不覺啦，就將個節就替換咗，咁啊成班民眾嘅理論得你啊，有假放就得啦，有嘢玩係嘛？咁啊習俗啊照去，慶祝啊照嚟，不過名唔同咗，咁啊好容易咧，即係羅馬教廷啊好輕鬆地咧就將人哋個節日咧就剽竊咗，就偷咗嚟俾自己用啊！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嘅話咧，除咗呢個情人節啊， 其實聖誕節都是一樣的、聖誕節10月25日呢其實跟耶穌出世其實就沒有撚關係的，即考古學呢就即提出了，不是考古學，即史料的考據呢就提出了幾個耶穌出世很可能的日子啦，有些人就說6月啦，有些人說4月啦，大家都同意就是耶穌其實是沒有可能12月出世的，咁就係點解十二月廿五日就會攞到嚟做聖誕節咧？咁就因為嗰陣時中世紀嘅教廷咧，就係10月25日啦，亦都係古羅馬宗教當中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就係崇拜太陽神嘅節日。咁同時咧，亦都有另一個説法，就認為10月25日咧係古代羅馬人咧就係即係慶祝冬至啊。咁所以就係即係即係同樣嘅思維啦。我要怎樣令到我的聖誕節很多人慶祝，我又能夠譴責別人的節日呢？就是、我廢除你的太陽神崇拜，然後我就在同一天宣布呢今天就是聖誕節，一樣一樣的。所以即是你說講到 NTR， 你知不知道什麼 NTR？ MTR 我 不識 NTR， NTR 就是人文，就叫 叫人長腳， 是啦，即是叫人長腳的意思，即是搶人老婆啦，是吧？其實呢教廷咧就真係，即係講開情人節啊！教廷就真係叫人長腳咧，搶人老婆嘅最犀利嘅人物啦。天主教廷就專搶人哋啲節日咧嚟做自己慶祝嘅咁樣啦。啊，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個咁即係叫做悔改啦。1969年嘅呢一個宗教嘅其中一波嘅改革啦。咁就教廷嗰邊咧整理咗呢個歷史上面一堆人物。咁唔知佢存唔存在，咁最後就覺得咧，聖弗蘭提咧呢條友其實根本都唔知存唔存在嘅，歷史上就冇記載，其實是福梭嚟嘅啫，即係民間傳說嚟嘅啫。咁啊，最尾就決定咧就廢除咗呢個聖弗蘭提 Day 作為一個聖教節日嘅地位。咁啊，從此之後咧，聖弗蘭提 Day 咧就剝除咗嗰一層宗教色彩， 就冇咗個聖義， 就變咗情人節啦。 係啦。 即係完全同 Fan 太呢個人就脱離關係啦，完全都冇一個紀念聖人嘅意思，又純粹一個慶祝情人嘅意思啦，咁樣咁咧就真係即係個典故啊咁樣出嚟啦，即係 你。你成日自己最掰邊個咧？ 最掰邊個咩講法？ 係啊， 我覺得 OK 啊，即係其實你都係揾啲嘢慶祝下啫，教廷即係夾硬搶人嘅節日。 其實我反而覺得話，唉，其實屌，其實日日都係咁噶啦。 咩日都係咁。 即係佢只不過求其篤中咗2月14日啫嘛。 係啊，你知唔知中世紀咧？ 如果你即係你譬如啱啱嗰個屌，其實日撚日都有人俾人處死啦，日日都有人結婚噶啦。 係啊。 時間篤撚咗一日啫嘛。 所以日日都係情人節。啊！即係你講咁耐都係唔想慶祝啫，聽日。 唔係你知唔知中世紀教廷歷裏邊咧係有8幾日嘅教廷節日嘅？即係一年365日啊！佢有100幾日教廷節日， 每隔3日就放一次假。 係啊，所以後屘咧新教嘅宗教改革咧就廢除曬呢啲教廷節日，即係唔知削到剩翻幾廿個，咁啊提高個社會生產力。因為即係你 喂咁啲人社會啲人反啊，搞到咁多。 梗係唔係咧？嗰班友都覺得好撚辛苦啊！即係你以前過節咧同而家過節唔撚同嘅。你以前咧你過宗教節日咧， 因為搞大茶飯㗎嘛， 係啊，你又要搞翻啲宗教相應嘅儀式啊，咁你又有啲規律要守啊，其實就好撚拆家閪麻煩。其實啲民眾都唔係話即係咁 enjoy 嘅，即係固然佢又覺得我做出嘢都好嘅，咁其實都唔 enjoy， 同埋有好多係務農㗎嘛。咁你咪即係其實又要抌低曬手上啲嘢去參加宗教祭典，其實又好辛苦嘅對嗰陣時嘅民眾嚟講。咁你只要你300幾日，但係又有100幾日咯，即係差唔多1/3嘅時間，屌你老尾就要搞你教廷嗰啲嘢，其實就好撚麻煩咯，係嘛？即係到今時今日，就好多男人都係，你唔好話100幾日啦，屌你老尾，好多男人結婚、周年紀念日啦、拍拖啊、 周年紀念日、聖誕節、情人節、開婚服務節、 聖誕情人啦，係啊，中秋啊呢樣嗰樣，屌你就係每次諗食咩嘢，你唔好話送唔送禮物，當你禮物唔撚送，花唔撚送。你食邊間餐廳都頭撚痕啦，係嘛？仲要呢啲屌你老尾，全部都男人老鳳族喎。你話啊，李欣， 你搞清楚係香港， 係香港嘅男人老鳳族。即係其實香港嘅男人咧係。即係最撚特別賤嘅何君，你同唔同 地位係比較低咯， 係最撚低微嘅， 係 最 咁都要自己檢討一下，即係要平反一下，大佬。 唔係就係多得啲狗公，多得啲男人咧，就拖低曬 standard。 個個都叫女神， 係咯，個都女神，所以咧我同意 Claudius the Second 㗎，應該捉撚曬嗰啲狗公去當兵。 打靶。 捉撚曬啲狗公當兵， 捉狗公好啦。 係啊，我哋唔係狗公啊，我哋最多係毒撚啫。OK， 捉曬啲狗公去當兵，屌你唔係撚拖低個市場個 standard。OK， 即係香港男人咧。就話你聽，真係最冷戰。譬如咧，講緊情人節啦，又講緊情人節，即係情人節咧喺西方咧，頭先講到啊，聖 Valentine's Day 啦，就本來即係紀念一個為愛情殉道嘅英雄啦，係嘛，一個聖人啦。咁啊，後屘就即係宗教色彩就剝走咗啦。咁啊，純粹就紀念愛情，因為大家哎呀，咁啊，今日誒情人嘅節好開心啊，咁啊，紀念愛情。咁但係即係香港咧，完全就扭曲曬。一你就完全 feel 唔到有宗教關係啦。二你都其實唔係好撚慶祝緊愛情。 其實就一大班咧，即香港所撚有男人咧，就喺二月十四，其實就被迫奉獻，係嘛？奉獻鮮花，奉獻禮物 ，OK， 即就奉獻，即你又要 book 場食飯啦，係嘛？即然之後啲商家就會掠你一頸血啦，係嘛？咁你唔通學古天樂咁咩？過咗十，過咗九點半啊，68蚊邊爐任打，咁你即係你翻去就屁股俾人任打，咁其實好撚。 喂，但我想話咧，我唔知道其實而家嘅小學同埋中學生係咪都已經有唔同？因為以前我讀小學，即你都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咧，係真係講緊女仔告白咯，同埋送朱古力咯。 即係一道道啊！我讀中學，我中學嗰啲人咧已經係有啲係男仔送禮物俾女仔。咁即係你哋香港即係成年咗之後就更加係啦，成年之後就都係老鳳，即係拍緊拖就。 但唔係喎，其實一開始係情人節，其實係女送俾男喎。 嗱，一開始 嘅時候， 最一開始點解女送俾男呢？我哋就要睇翻咧，其實即係我哋香港形式嘅情人節喺邊度傳過嚟嘅咧？我哋香港嘅情人節習俗其實係日本傳過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日本文化對香港影響好大啦。咁依家香港即係男人就好似狗咁樣啦，情人節你逼住奉獻禮物啦。咁但係，當初在日本咧，就大概喺戰後，即係你需要日本有自己嘅文化啦，即係西方西化都係一段好短嘅歷史。咁其實佢喺戰後咧，1958年左右咧，先至開始話即係因著啊商業嘅原因，因為日本嘅朱古力啊嗰啲糖果製造商啊，就為咗要刺激呢一個銷售啊，咁就將呢個情人節嘅習俗咧就引入嚟日本，然之後將佢大家發大，係嘛？咁你西方其實就只係就咁慶祝嘅啫。 唔係西方嘅慶祝方法係點先？ 西方就上世紀就冇咁猖狂嘅，咁然之後到你資本主義慢慢發展就，哎呀買禮物啊，又買翻個朱古力。咁即係1958年之後咧，就日本啲糖果商就行呢一條路啦，就即係賣曬廣告話，情人節就應該送朱古力，情人節就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樣。咁即係但係即係由於你日本嗰個文化比較保守咧，其實唔係好 sell 得起嘅一開始。咁當然就慢慢即係做咗。大概就1958年開始 sell 啦，咁啊 sell 到1970年代後半咧，就慢慢成功做咗一個商業企劃出嚟啦。咁啊咩咧？就成功咧就製造一個日本嘅傳統。日本版嘅情節咧，就喺呢個時候開始咧，就係話單身嘅女性，如果你想告白或者你想追求一個話俾一個單身嘅男性聽，你對佢有意思啦，咁你就會喺2月14日嘅情人節當日咧，就係買朱古力送俾你嘅意中人。 佢哋會送埋粒柳嘅。 一道道， 因為會搣開自己第二粒。 嗰個好似係畢業噶嘛？ 係畢業先嘅咩？ 好似畢業定唔知點，我唔記得咗。 唔係情人節。 唔係，不過如果有女人肯同我除衫紐，即係任何日子我都好歡迎嘅。 係。 都歡迎嘅，唔好欣兒噶嘛得㗎。係。咁咧就即係到1970年。 賴佩咧？賴佩咧？ 賴佩，你今日都冇紐，佢點樣除啫？佢都冇紐，呢個係。 拉定件衫， 佢啲係人戰大波毛衣嚟啊嘛！ 即刻拉定件衫，拉定件衫。 喂，但唔得喺個 mon 度睇唔到。 觀眾又睇唔到啦， 睇唔到啦。 我哋打橫望，我哋係打橫望。 密實密實，著得密實。 表面密實， 表面密實。 唔講，男女唔講。OK， 咁即係呢個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就覺得送朱古力表白好理所當然啦。咁其實全世界好少地方係咁，一開始就係日本興起先，然之後就傳嚟香港。咁啊，呢一個即係其實係純粹日本先有嘅習俗啦。然之後慢慢搞咧，即係嗰班廠商啊，見到哇，屌我整一個女仔送朱古力告白嘅 plan 成功喎。咁然之後就添食，加碼添食，就推埋咧另外兩樣嘢出嚟。咁第一個就叫義理朱古力，係嘛？咁即係利用咗人嘅心理啦，咁然後開始呢一個送朱古力告白。 係，即係你冇理由就係意中人噶嘛，啲毒撚都好撚慘噶嘛。 即係毒撚好撚慘啦，同埋啲女仔又想即係掩護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情人節嗰日無啦攞盒嘢送俾人， 跟住又唔收喎。 係啦，咁啊抌撚咗喎。係啦，咁所以作為一個掩護咧，咁啊發明咗咧義理朱古力。咁呢個義理咧，義理就係義氣個義，道理個理，咁義理個意思就係一啲義氣啊，或者朋友之間嘅關係啦。咁就係即係講咧，你買咗朱古力，唔一定係意中人嘅，咁但係就係即係你送俾異性，就係當啊，即係情人節，即係獨撚都俾粒朱古力你食下啦咁樣。 唉，知你冇人冇得食㗎啦， 係啦， 食下粒俾你啦。 即係就除咗告白嘅本命朱古力之外咧，就一個義理朱古力。咁然之後搞咗下咧，又搞到樣新嘢出嚟喎，就係白色情人節啦。咁白色情人節咧。即係香港好多人都聽過啦，咁啊，其實咧就唔係，即係我考下你白色情人節英文係乜撚嘢？ 唔知喎。 男仔答覆翻個女仔有冇意思？ 英文係咩啊 ？Sorry， 知唔知英文係咩啊 ？White Valentine's Day 啊？錯啦，係 White Day， 係冇 Valentine 嘅，即係你要考慮到咧，日本人嗰個英文水平有限，係咁咧，所以就係即係 Valentine 太難串啦， 動唔撚到， 太難串亦都太難讀啦，咁所以就叫 White Day， 唔知點樣 就係白日，咁你就咁譯咧，就係白色節或者白色日咁樣 OK。 咁咧就係呢一日咧，就如果你喺二月十四咧收到朱古力，咁你就送翻白色朱古力回禮啦。咁啊代表即係你對佢有意思啦，係嘛？一開始咧都係純粹回禮嘅啫，後屘又搞到白色情人節咧，都有就咁送出去嘅，都係即係就咁以你朱古力嘅。咁就即係咁啊，搞到呢啲嘢咧就好複雜。咁但係真係問下你哋啦，即係朱古力啊，朱古力啦。OK， 咁點解三月十四號回禮嗰粒朱古力一定要白色咧？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你哋 黑白色一對啊！ 嗱，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諗法嚟， 亂噏嘅。 但係就唔係一個真實 的。因為佢係叫威爹咯。 即係咪點威爹？你安上去嘅啫呢個名。 即係因為送白色朱古力，所以安咗個威爹。 咁點解佢？ 因為愛好純潔。 喂，等你先，等我問你。 因為愛好純潔係白色嘅。 我問你一個問題。 係。 有威爹先定有白色朱古力先？即係送白色朱古力先開始啊？定係有威爹呢個名開始？ 一齊誕生嘅啲 廠商， 啲廠商一齊湧出嚟噶嘛？ 唔係咁可以整 sell 多樣嘢啊嘛。 係咁啊嗱，呢個 sell 多樣嘢咧都係一個商業嘅原因嚟嘅。咁但係最大嘅商業原因咧。就其實喺呢個日本嘅報紙嘅讀賣新聞咧，就解釋咗嘅。咁嗰陣時嘅廠商咧嘅諗法就係咧，佢係避免一啲孤寒嘅男人啊，將二月十四收到嘅黑朱古力咧重新包裝送翻出去。 嗯， 咁所以就指定咧一定要係白色朱古力。咁你班撚屌就一定要出去買嘅啫，你有冇得循環再用啊？ 咁 就 是、又賺一筆 啊！就係咁樣嘅原因啦。其實就好撚赤鳩喺 度玩喎，四玩 係好撚惡毒嘅。咁但係咧，即係你咁樣嘅習俗傳咗嚟香港就變曬質啦，又變咗即係香港啲男人係狗咁樣啦 ，OK， 即係取悅啲女性，其實即係變質都好緊。 唔係你知唔知其實香港咩情況啊？而家 係 香港就係咧，二月十四男送俾女，三月十四男送俾女。 系啊系啊， 四月四号男送俾你 乜撚嘢啊？十月廿五男送俾你。香港竟有邊個節日 係？唔係啊，你應該慶幸㗎。其實情人節咧係每個月都有嘅。你應該慶幸你淨係需要二月十四同埋三月十四。 乜撚嘢？情人節每個月都有，就係嗰啲發夢嗰女人先講得出啫。屌你，日日都係情人節添喎，我俾你聽。 日日都送咯，咪即係日日都送。 咁咧，即係講起即係同情人節相關嘅習俗咧，就中國即係固然就有所謂光棍節啦，係嘛？即係最撚核突嘅就即係十一月十一日，明明就係中戰紀念日 ，OK 就 Remembrance Day。屌你中國班冚家產就係咩光棍節就搞淘寶消費， 淘寶啊， 佢哋最撚戇鳩嘅。咁即係你見到其實就係呢啲光棍節也好啊，白色情人節啊，乜撚嘢都好咧，其實好多都係即係又要用嗰啲左交通啊。其實又係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咧，嗰班商家咧為咗促進消費咧諗出嚟嘅伎倆嚟嘅啫。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各位男性啊，為咗對抗呢一個社會嘅暴力， 即係萬惡嘅資本主義， 唔係對抗萬惡嘅資本主義。我哋真係對情人節說不嘅。係。O K， 嗰啲乜撚嘢禮物咧，就唔撚齊喺度做。 邊個不如抌撚咗追嘅啱啱嗰堆。就 搬咗，抌咗曬 佢。你係一句多得啊！你同時咧就係鎮夫幹，以及係對抗資本主義，亦都係咧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係 make your world better place。 make my world better place。咁即係雖然咧就香港好多男人咧都好想情人節快啲消失啦，係嘛？咁但係就喺伊斯蘭世界當中咧就另一個面目啊！你知唔知好多伊斯蘭世界嘅國家咧係唔撚俾慶祝情人節嘅？即係譬如咧，話喺呢個沙地阿拉伯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沙地阿拉伯其實即係喺即係伊斯蘭教國家裏邊算係啊，除咗 ISIS 以外啊，即係最撚黐線嘅國家之一啦，係嘛？咁咧佢沙地阿拉伯咧其實係全面取締情人節嘅。OK， 所有情人節有關嘅商品啊，係嘛？佢都會有即係沙地阿拉伯會有宗教警察嘅，佢係會取締呢啲商品啊，取締呢啲活動嘅。OK， 咁 點解咧？ 因為佢覺得呢個係西方基督教節日啊。因為頭先都講到就係聖 Valentine's Day， 其實就係即係有基督教色彩嘅背後，咁亦都係嚟到現代就佢都有西方資本主義嗰個文化色彩喺度，咁所以就沙特阿拉伯係都禁止嘅。咁同樣地同沙特阿拉伯一樣禁止情人節咧，就係伊朗都係禁止情人節嘅。咁馬拉咧就深烤都係禁止情人節。咁咧但係即係馬拉咧禁止情人節嘅原因咧，就同沙特阿拉伯或者伊朗咧嗰、那個純粹宗教原因就唔係好同嘅。OK， 馬來西亞咧，佢官方嘅講法咧就係話咧，情人節啊 ，OK 係有機會引發咧婚前性行為等等咧邪惡嘅活動。 唔係平安夜先容易咩？ 都係咁容易嘅。OK， 咁所以咧就要 唔應該放假啦， 係啦，唔應該， 應該唔禮。 禮拜六日放假咧都會引起 係啦， 週末博嘢呢一種邪惡嘅行為嘅，咁其實都係應該禁止嘅嚇。 咁咧即係你見到就話，即係雖然我哋就好真情人節啦，咁但伊斯蘭世界咧就想過都冇得過。咁啊，即係講翻日本轉頭啦，其實即係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即係我香港就冇送呢個儀禮朱古力呢個玩法噶嘛？我哋冇呢樣嘢噶嘛，好少啦。咁啊，其實以前中學會有嘅，即係你讀書時期咧，讀書時期嗰啲女仔，即係你又要送朱古力。又要告白，咁但你又要用掩護，咁就會送義理朱古力啦，係嘛？即係你送一百份，咁其中一份唔同，冇人留意到噶嘛 ？OK， 咁就香港都會有嘅。咁但係就日本咧，即係我都係查資料先知，日本咧嗰個義理朱古力個情況咧係好嚴重嘅，嚴重到佢哋係當老鳳嘅。係，即係日本嘅女性咧，職場女性等等咧，佢老鳳送義理朱古力咧俾上司啊、同事啊、老細等等嘅。咁所以就係、每逢到二月十四日。呢班女仔咧，無論啊是否需要告白都好咧，佢都要買一大堆朱古力，就送俾佢喺公司裏邊嗰啲同事老細食。咁咧，亦都係為佢哋帶嚟咧好大嘅煩擾嘅。咁有啲人唔送咧，係會俾人認為係冇禮貌嘅。深刻就好似你係啦，好似你過年唔俾過年賀禮咁樣，或者你過年唔派利是咁。如果你結咗婚，即係 exactly 係嗰個情 況。但其實有個問題喎，屌點撚樣食啊？ 係咯，咁撚多朱古力。 我哋屌你有乜過鳩個即係下屬都話送朱古力。 朱古力掟死你！ 你話你屬狗嘅咯，我唔食朱古力嘅，我屬狗。 點食啊？真係。 我屬狗嘅，朱古力我唔啱嘅嚇咁啊！ 即係又係攞去抌嘅啫。 同埋咧，即係你送嗰啲義理朱古力咧，一撚定唔會貴嘢啊嘛，一撚定係嗰啲好撚平，就未撚到金沙嘅，但係就嗰啲好撚難食嗰啲咧。 Kinda 出奇蛋 ，Kinda 咁又未撚到，你送你曬喺日本送 Kinda 出奇蛋，即刻俾你上世炒，老細炒啊！肯定定， 喂你食撚完仲有玩具玩喎？ 落去玩，落去買食喎。 你自己同老細講，你自己同老細。咁啊變咗其實好大負擔啦。咁啊啱啱咧喺日本咧就有有啲調查，咁啊咧就有五成嘅人咧，即係2006年一個調查，咁咧就係個問題就係咧。你認為啊呢個送朱古力嘅習俗係咪應該即係如果冇咗係咪會好啲咧？咁啊有七成嘅 OL 以及五成嘅即係男性嘅 office boy 咧，唔係 office boy 即係男性辦公室打工仔啦。咁啊認為咧即係如果真係冇咗送朱古力呢個習俗咧，其實會好好多，或者真係冇咗都 OK 嘅。咁啊有即係個比例好高，你見到七成 嘅人。其實講真，日本呢個情況佢又好多嘢都好僵化。 係啊，好生硬咯。 特別佢哋職場嗰啲咧，又係咧呢啲咧你。唔做又唔得，但係做咗係多鳩魚嗰啲。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好辛苦咯。咁你見到就係、是日本咧，甚至即係最神奇就上年啦。今年我未 check，OK、okay?。上年咧，2018年嘅時間2月啊，咁咧日本嘅經濟新聞上邊咧有一條嘅全版嘅廣告啊。咁就係嗰個標題就係咩呢？日本就應該廢除啊義理朱古力呢個傳統啦，咁佢日文就係日本啊 ，Giri Choco Yameyo 咁啊，我唔識點樣直譯啦。總之就係、是、應該 終結， 即係不了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再譯得直接啲，日本喺日本義理朱古力不了咁樣，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就叫大家即係停止呢個習俗。咁咧 Godiva 即係你見到。即係朱古力個大品牌啦，都即刻出嚟劍風洗舵啦！哎呀，我哋朱古力咧都係想大家開心嘅啫，如果大家都覺得一個好大嘅負擔咧，就唔好再繼續呢個習俗啦。我都唔想你成為大家嘅負擔嘅咁啊！ 但係大家記得繼續買我哋嘅， 大家記得一定要買。 我係最新最記得朱古力叫你買添。 係啦，咁你見到咧就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啦。呢個哥迪化咁咧就你嗰個壓力咧其實對日本人嚟講係好大嘅。我覺得 但我想問下係由幾時開始，或者因為啲乜嘢而啲女性先會開始咁樣？送啲義理朱古力 就係、是、一個marketing plan 嚟嘅，就係八十年代嘅時候。因為八十年代咧，就即係再講少少背景咧，因為係嗰、那個叫做泡沫經濟，日本泡沫經濟，即係日本嘅經濟咧就噗一聲起飛。咁然之後，其實雖然係一個經濟泡沫啦，但係就真係升得好快。咁大家都好撚多錢，又咁大家又即係係啦。咁啲資本家又諗下點樣可以即係賺多做多啲生意咧，咁就推咗好多呢啲咁嘅十九 plan 出嚟。所以就白色情人節同埋義理朱古力咧，都係同期喺八十年代嘅商業企劃嚟嘅。咁啊，即係就之後就變到好撚流行啦，咁樣咁啊，即係你見到即係日本咧，當係日本嘅女人都開始講佢個憤怒啦。係咪香港嘅男性都係時候開始登全版廣告？就 情人節禮物不了咧，係咪？係咪應該 香港諗多咗，諗多咗，諗多咗。 十年後啊， 就算咧，就算 咧，你諗下，你條女同你講，你試下。 係啊，係即係鎮夫幹呢啲嘢咧，就誒。 即係得個講字啫，同啲女 嘅。我最尊重女性嘅。咁啊，即係就咁啦。咁誒，即係我相信咧，就算有咁嘅廣告咧，啲男人夾咗錢都唔敢認自己有夾。 啊、 你試下連登開個鋪話咩？聽日登頭版廣告就情人節不了，送禮物不了，book位食飯不了。咁我相信咧，所有夾錢嘅連登仔都唔會講自己有份夾錢嘅。咁啊，即係第一節就嚟到呢度啦。咁啊，講咗啲來龍去脈啦。咁啊，第二節會同大家講下嗱，情人節鎮夫崗攻略，以及啊，係你作為一個單身寡佬，情人節啊應該點樣諗化嗰啲情侶咧 ？OK， 咁啊，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傾過。